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南烟落秋制作的现代纯爱有声剧穿越后我追妻火葬场了，作者暧昧散尽，第三集。我被扫地出门了。哎呀，和小美人分手这件事儿是我冲动了。以我这种见鬼的现状，留着他这名知晓大多实情的人在身边了解情况，那才是正解啊。但在我的时间线上，他口中的昨天，我正与我心爱的人在夕阳西下的天台上拥吻。我多看他一秒都是对心上人的亵渎。我明明没有做错什么，却满心对心上人的负罪感。我再次骂了25岁的我一句傻逼。这个世界对我来说很陌生，但家永远是家。 哟，李总，稀客。 我的母亲搅着一盏花茶，说这话的同时向我的身后看了一眼。 哎，怎么就你自己个儿回来了？ 他口中的李总曾经是在叫他的丈夫，现在我也落了这么个名头。看来我并没有长久的混世下去，至少在这个岁数也有了一番事业。回家之前还接到了助理打来的约见合作商的询问电话，但这对于我来说并不能算什么好消息。我连自己都管理不好，更不要说什么管理企业，现在却要让一个脑子里只有理想主义玩乐至上的二世祖挑梁上阵。6年后的世界对我还是太恶意了。我的母亲这些年看来没少将美容院当成班上，除了体态丰盈了一些，面貌没有太大的变化。这使我对飞跃掉的时光的缺失感减轻了一些。方青兰女士，我一夜之间少活了6年。方青兰不管自家儿子是10几岁还是20几岁，哪怕对方70老80，在她跟前依旧是孩子，语气一概随和。 你个小王八犊子，胡说八道什么呢？ 母爱还是原来的配方。我打消了与慈母谈心的心思，我向书房的方向示意。我爹在家吗？方晴兰用嘲讽我是稀客时的语气端着款呵呵道。 哟，那公司才是你爹的家。 我出差中的亲爹可能更想谈生意而不是谈我。我将与亲爹谈心的念头又提下了日程。家中煮饭阿姨的手艺一如既往的好，得知我要回来，烧了一桌的菜，满桌飘香。除此之外啊，还有几道冷盘的凉菜，酸辣开胃，挺下饭，但和我家一贯的饮食口味有些不符。方晴兰用跟提起我们父子俩时完全不一样的词和问道。 我二儿子呢？怎么没带回来呀？ 怎么，我不在这几年你们老两口又给我添了个弟弟啊？我将近前盘子里的清炒茭白夹了一筷子放到方青兰碗里，短促地笑了一声。 你当这一桌子的菜是做给你吃的？ 方青兰的眼神宛如在看一只不通人性的傻狗，同样似笑非笑揶揄道。 你家晨晨媳妇儿宝宝怎么没带回来啊？ 方青兰是个善于观察细节的女人，在我为他夹菜的时候盯着我的手指追问道。 啊，你的对戒呢？ 哦，原来那个小美人已经在我家登门入室过了。分了。 方晴兰撂下筷子，仿佛我与那名小美人分了是件多么不可思议的事。 明明是我亲妈呀，却跟那个小美人如出一辙的怒声道。 嗯，你再说一遍。 再说1万遍也是分了。切， 鉴于慈母飙升的气焰，我不想挨抽，就没顶这句。 为什么呀？ 这个似曾相识的问题再一次令我怀疑起自己的身世。25岁的我会怎么回应质问我不清楚，19岁的我随心肆意，不喜欢就分了。方晴兰狰狞起来就没有什么事了，宛如要把我料理成小菜。 我当是你做错了什么事惹陈不开心了，结果竟然是你这个小犊子主动提的分手啊。 亲妈这个在我意料之外的态度，令我怀疑现下究竟是6年后的还是平行世界了。我们家的家庭氛围虽然开明，但也不至于对我有个男媳妇儿能有这么高的接受程度啊。在我19岁时间线的不久之前，我还试探着跟家中出过柜，方青兰当时可是举双脚不赞同，取向都差点给我踹直了。能得到我家中的认可，看来这个小美人有些手段呢。我有点好奇，当时将她领进家门的时候是怎么个流程，指不定过后带沈鱼回家时能用上。不过现在我并不想聊关于那个人的话题。别提他了，真的心烦。王爷，锅里还有米饭吗？后脖颈上还是挨了一发暴击。 都没心没肺的玩意还有脸吃饭，你还吃饭，滚。 那句我没有说出的滚，经由我的母亲的口对我说了出来。方青兰以祖传的倒垃圾的手法将我推出了屋门。 滚出去，不把纪行辰给我哄回来，你就别进这个家门了。 这个世界对我来说很陌生，家再也不温暖了，我悲愤。原来小美人的名字叫做纪行辰，我试着以这个名字追溯我穿越前的记忆，却一无所获。同样想不起来的还有沈鱼的联系方式。不记号码的后果就是在我检索过手机里上百个联系人，耐心地将通话记录翻到最下端之后，依然没有找到一名疑似沈鱼的人。这个结果令我恐慌。6年足以发生太多的变故。其实我已经有了预想，我与另外一个人在一起，多半是因为我与沈鱼已经分手，不再有联系了。